李健的歌曲通常都是在低吟浅唱当中给人一种沁入心扉的感觉。同样这一首《向往》也是李健少有的曲风比较欢快的歌曲，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一首歌的歌词可以感受到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向往，作词李健，读歌人静瑜。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鲜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化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我知道不是耕耘就有收获，当泪水流干后，生命还是那么脆弱。多残忍，你和我就像流星滑落，多绚烂，飞驰而过，点亮黑夜最美烟火。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化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 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